长安区有一个救助管理站，这报出来了吗？经营商业会所，报出去了，包给做买卖的了，好吗？这给流浪乞讨人员待的地方怎么干这个事啊？你是政府的一个这么一个相关的一个机构，那怎么能够开买卖做生意呢？你这里头他有没有管理真空和死角啊？是不是您说啊？人民日报说了，不是说那个福利制度吗？社会福利好不好？好，但是呢他得有度，是吧？否则的话成了什么了呢？叫做什么？英国，英国人就添了毛病了。这些年他们那儿福利高啊，福利依赖症，没辙，实施财政紧缩计划，三年削减120亿英镑社会福利。就说啊，天下没有白来的白吃的午餐啊，包括早餐和晚餐。勤劳致富嘛，劳动为本嘛，劳动光荣嘛，是不是啊？福利好是好，但是他不能够最后发展没有限制，那不成养懒汉了吗？是不是您说啊？人民日报说了啊，弘扬京戏，怎么说的呀？你看采访了一位京戏的著名演员袁慧琴，弄了一新剧目，我一看，嚯，曙色紫禁城，呵家伙，人家说了要创新啊，让这个传统跟现代它互相对接上，是吧？袁老师那是老旦啊，啊，跟我都是，我们都是一派的，嗯，啊，是吗？你看听众给我已经给我定位了吗？我就适合唱老旦吗？看见了没有？是吧？我适合唱老旦，人说了，哎，这个让我经常唱啊，使劲唱，玩命唱，我也不能老唱，是吧？因为什么的，听众人家说了，打算恭维我，都恭维我说我唱的好的不得了，都不敢恭维了，那还那行吗？那个，哎哎，哪儿去您？上哪儿去？ 啊？ 这边是读报。 哦，嗨、哦哎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这个洪生啊，洪生师傅说了啊，什么是好书记？让老百姓乐，不让老百姓哭，那就是好书记。那真是，是不是啊？人家这个幸运巴特尔开火炒菜，听节目，给我推荐一吃卤煮的地方。你看看，你看，这都是亲人，是吧？都这么了解我啊。龙哥早该好好治理行业协会了，你看他这是了解情况的，是吧？洪生师傅说得我得给他找，我得找把好扇子，是吧？啊，是吧？啊，我说我摇的那把扇子稍微普通了点，我摇的是什么扇子？鹅毛扇。哈哈，焦师傅打车找我呀，你看看，你一招呼来了吧，是吧？踏雪寻梅啊，这个王印儿字丁京啊，是咱哪儿都去，你看看，这都是好样的，这都是我亲哥，哈哈，对吧？平常说今儿有时间吗？啊，今儿有时间，有时间啊。张国荣呵，京戏评戏豫剧，哎呦，过瘾，是吧？咱们这是戏曲汇演啊，对，顺其自然。哎呀，豆腐渣工程可不是吗？要不怎么那阳台下去了，剁馅能给剁下去？那这太奇怪了。进屋扰，哎呀，好医生，一路走好。是啊，月亮啊，说错了啊，什么吉林沈阳？哎呀妈呀，你看看这玩意儿，你这啥字儿？你说这老家都给说错了，你说人家这个6919也说，哎呀，沈阳是辽宁的，怎么吉林的呢？你看看这，哎呀哎呀呀呀呀啊！管小根，有日子没见了啊，哈、啊，这个传奇来了啊，来挺好挺好挺好啊，是这个哈、啊，这个老纪师傅啊，说是要不然主持人再来段吧。啊，那主持人，这哪有主持人啊？呵呵，这哪有主持人？这不就北京孩子吗？哪有主持人啊？这个赶紧的啊，这个5685啊，说这个，哎呀，真是啊，说是报告一下啊，说我哥我姐都快散活了，好，哪至于啊？赶紧啊，一句话新闻，北京晨报，北京啊，两条地铁线9月份空在试运行。地铁昌平线2期还有14号线的中段啊，说是14号线，京华时报说了啊，年底上个庄通北京南站，嘿，这好。北京晨报呢给那个天坛周边简易楼的那个朋友们知会了一声，说那不是腾退吗？补偿方案 月底要拿出来，咱们关注一下。另外呢，这个北京青年报说了啊，嚯，河北俩地方的牛羊肉暂停进京销售。耶，咋的了？哈哈，这是咋了？这是我一看，河北廊坊大厂啊，大厂下店镇香河县五百户镇这俩地方牛羊肉不让进京，反正暂时是不来了啊。为什么呢？存在水分超标，好吗？瘦肉精等问题，哎呀，这得好好查呀！我说，你说是不是呢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！哎呦，2782啊！下次打不着车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免费送你。嗨，瞧你说的，哪能那样？那我太不讲理了，是吧？我这过得也太不仔细了，哈哈，太不讲究了。2332，哎呀，说这真是啊，说我说的比唱的好听，那必须的，对对对对，是都可以，都可以啊。小罗，哎呀，这真是啊，这羊肉串这玩意儿怎么弄啊？这个，哈哈，对，不敢吃了，那倒不至于，是吧？该吃吃您的啊。荣平为年轻医生点赞啊。红艳，哎呀，这个真是啊，人觉得都是，哎呀，你这楼房这阳台掉下来了啊。红艳说了，还是觉着我们这农村平房好，好吗？啊，不是那码事，它质量它有毛病啊，一层境界一层天。这是新朋友，哎呀，这大夫走的真是太可惜了，这么年轻是吧？正是干事业的时候，可不是吗？前庭信步也来了，老宋也到了，夜深了，哟，夜深了也来了，嘿，说还是咸鸭蛋适合我，什么意思？没明白，各位啊，一块说说吧，他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干嘛呀？他赶紧的啊，这个。啊，说一些个事情啊，这反正啊，这都够可以的啊，不要命这是啊，不要命可说呢，嗨，这玩意儿也不是说他不要命，他不是诚心的，但是最后他要了命了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北京青年报的报道，昨天下午4点来钟，长安街上一红色的小轿车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这车头一歪，啪，直勾勾直挺挺的就冲在路边，有一辆停在路边的环卫车就去了。这车失控了，刹不住了，眨眼之间就到路边了。路边正有一行人啊，正骑着那个电动车正走着呢。呀呀，车到跟前了，赶紧要闪避，来不及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边上停了一环卫，他没地方去了，咚，一下就把那行人撞环卫车底下了。这个等到叫了这个救护车一看呢，哎呀，人没了，人走了，此事导致一死五伤。那你说怎么的了？这是？是啊，后来记者到现场去了，他那个坐的那车里面副座上的一女同志吓得呀，哎呀，说都吓傻了，他没想到的事情啊。说几个人呢，说是下午的时候呢跑趟香山，拿着资料说打算去石家庄办事儿去。你说他去石家庄办事，他把一行人他给撞在环卫车底下了，你说这什么事儿？你说嘿好吗？嘿，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这是真有不要命的，结果呢命丢了。北京青年报，这是昨儿还是前儿的报道，给您留着呢啊，倒没有别的意思啊，咱们提个醒儿，现在啊有些年轻人呢喜欢去这个出去冒险去啊，有一些个呢有一定危险性的这个运动，您是尝试一下，或者说您是热衷于此，这倒没有关系，但是呢千万注意安全。讲话是人命关天，命生命对于您我各位而言只有一回，没二回的，是吧？有上海有一位驴友朋友经常出去玩去啊，说是我这个穿越呀怎么着哈，他是玩什么呢？在浙江玩瀑降，听说过吗？打瀑布上头啊，就踩着那个瀑布边上有那个什么石头啊之类的，那多滑呀，滋溜滋溜的啊，说打那上头我能够下来，下来了吗？下来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人走了，死了。为什么呀？嗨， 他就是可能是一脚踩空了还是怎么回事啊，或者是被困在这个瀑布底下了，结果等到人们把他给拽上了一看，这人已经完了。你说这人家说这个太危险了，您这个就没有必要说哟，我这就是探险啊，或者我就是啊向生命极限提出挑战，您这挑战您这整个就玩命这个嘿。哎我说啊，麻去啊， 回家吃饭去，这不读报结束了吗？ 谁告诉您的？还有呢。 哦是啊。 这夜深了啊，够可以的啊。我是说我善于唱老旦，挤得我什么老旦老生花旦都不适合您，是吧，就是咸鸭蛋好吗？行啊，行，哎呀我吃亏了，哈哈，踏雪寻梅。哎，说这司机这有驾照吗？他有啊，平常心也说这马路杀手吗？这不是可说呢，敏敏是吧，很多朋友啊，这个人家这个一层境界一层天说了，打从边走边聊，那我跟刘丽姑娘我们一块儿啊，这个凉活，哈哈，我给刘丽姑娘凉活的那个节目啊，这打那会儿就开始听了，是吧？还有这个8359，哎呀，说是我唱啊，说唱的，哎呦呵，这听着以后听我这戏高兴啊，投入啊，说听的都上气不接下气了，应该是我唱的上气不接下气啊，那就别唱了，打个比方吧，开个玩笑吧，当然有些事儿也真是不能开玩笑，是吧？这个。人生啊，重要的是选择啊，你选对了这没问题，选错了它就麻烦了，不是吗？北京晨报的一个报道吗？选错了不是吗？嗨，两口子说是啊，这是2000年的事情哟，这挺早的时候啊，一男一女俩人认识了啊，认识之后说那咱们就挺好的，就结婚吧啊，就结婚了，是吧？是六月份俩人相识，到了七月份呢啊，孩子出来了，还啊，说等会儿怎么回事，六月份俩人刚认识啊，七月份生孩子，这不可能啊。是啊，他要不怎么说呢，这玩意儿他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那也不可能啊，那太违反自然客观规律了，嗨，他不是那回事儿。这女的呀头前跟一男的好了啊，怀着人家的孩子，后来又跟另外一男的谈恋爱，而且结了婚，结婚之后呢，那男的觉得可能心里头不痛快，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怎么办呢，把这孩子抱走吧。后来俩人打离婚，这男的把这个等于是继父把这孩子抱走了，养活去了。过了若干年，说这妈妈想孩子，说找这继父我们得看看孩儿啊，啊看不了了，为什么？孩子呀勒死了啊，说是意外事件当中。